同时任意订购2000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米呢，咱们是生活当中离不开的。 嗯， 而且现在呢，人们经济水平提高了，健康意识提高了以后呢， 嗯， 这个吃米的选择性啊，确实是非常大 的。哎，您看这个现在超市里边各种各样的米啊，来自各个地区的，然后呢，这个米的品种也不一样，甚至呢还有国外进口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米啊，真是琳琅满目。大家挑选的米的渠道呢也特别多，然后品种呢也能挑的特别多。所以说现在真的是，就是就连主食，咱们都要讲究吃得精了， 没错。 嗯， 所以说这个米的话呢，不仅是挑新米， 对， 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对、 挑来挑去呢，朋友们可能就觉得这个吃着香，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的，而且是闻名全国的。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来自于咱们祖国，幅员辽阔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东北的， 对，东北的五常大米呢，其实平常呢我们在超市里边也都能见得着，而且呢大家对于五常米的这个口碑，确实它的品质呢是非常不错的。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地域特别适合种植米，同时呢，它你看啊，东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天气比较冷，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全是一季稻，全是一茬，所以呢，它这个米啊吃起来油性比较大，也比较香。但是啊，大家都说叫都知五常好，怎知五常少？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讲讲。 没错， 嗯， 这个东北大米呢，吃起来呢又油光光的哈，也特别的香，特别的甜，啊，白嘴吃都是一种享受。 哎， 但是呢，在市面上啊，各种说自己是五常大米的，到处都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呢，围绕一个真字跟大家说， 哎， 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定是真的五常大米。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呀，叫做五象堡的五常有机稻花香米。咱们结合这个真字，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解释啊。今天我们这个五象堡的五常大米为什么叫做真五常，是因为它的生产商写明了是五常市五象堡的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所以说呢，我们从这点就能判断出，它并非是粮商从农民手里边收购上来的粮食，然后再打上五常的。它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个特色，叫做农民合作社，是从源头上杜绝假米的掺入，等于说这些米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户手里边，他们的这个农民合作社给大家带来的。 这地址写得很清楚。 对，地址写得很清楚。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生产地址是五常市向阳镇长岗村长岗屯，就是说明这个米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他把这个生产的这个村屯都给你写清楚了。所以说呢，从他的这个地址上，包括他的生产商上，从他的这个源头上，我们就能看出他是真正的来自五常。 而且呢，它有一个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是吧？ 哎， 这么一个说法。 拿到这个米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的外包装有一个五常的字样，这个呢说明它是在 五常地区五常大米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之一，它这个品牌五项宝啊。另外呢，还有它执行的是标准的 GBT 19266，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 嗯， 也就是说，从规定上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它是真正的受到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 嗯， 这一点呢，也能让大家认定这是真五常米， 这是让我们放心的哈。 对， 因为它都印得非常的清楚哈。 嗯， 所以查出有因的都是。 对， 另外它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是有机的。 对 啊，现在很多产品也都说我自己是有机的啊，或者等等的哈。 嗯， 弄得大家也非常的迷惑。那这个是真有机吗？ 对，这是真有机。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说现在很多产品呢都说自己是有机的，那么我们追讨其原因，就是因为有机卖得贵。 嗯， 啊，但是呢，有机不是空穴来风，有机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规定进行种植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五项宝的五常有机大米是禁用化学物质，由于种的是水稻，所以呢没有虫茬的限制，因为每年就一季嘛。但是你不能用什么化学品，你要用的是有机肥。另外呢，我们说完了这些有机，您可能了解到了，哦，它不能用化肥呀，它不能用农药啊，但是怎么才能证明它是这么做的呢？那么我们证明不了，您呢可能也没有相关的渠道，这就需要我们的有关机构啊，我们这个权威的部门去给它进行检验检测。那么这袋有机米上，它每一袋的右上角都有一个有机的检验的标志，这个标志刮开以后是有一个二维码的，这个二维码您用手机扫描是能够登录到官方网站的。那么每一袋米它都有一个码，这个码叫做这个五项宝五常有机大米的这个有机码，把这个有机码在那个网站上进行输入以后，是可以追溯到是谁生产的这袋米，它是不是按照有机的方法去种植的。那么我们从这个一个小码就能判断出它是不是真有机，是由权威部门，是由有关部门给它进行检验检测的，所以说我们说它叫做真有机。 嗯，它是有标志的， 对， 它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查到的，所以这点大家放心。 嗯， 另外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的小商小贩啊，都说自己是有机的。 嗯， 其实这个有机的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 对， 因为它本身这个地呀，你就得养好几年。 嗯 啊，这个地呢能够符合标准的情况下，你才能够种这个产品。 嗯， 那么在种的过程当中的它的化肥啊等等啊，水啊，土壤啊等等都是有规定的。 嗯， 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才能够养出真正的有机的东西来。 哎，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啊，它是真五常也是真有机。 嗯， 那么很多人就有疑问了，你说真五常真有机，那你是不是真贵呢？我告诉您，认准真渠道才能真便宜。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是真正的和这个农业合作社去进行对接的，所以我们的价格才叫真便宜。 所以呢，说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哈。 对， 可以说呢，买一般米的价格，您今天呢吃到的是真五常、 嗯、 真有机、 嗯、 真稻花香米。 对 啊，下面咱们就说说我们的组合吧。 哎，我们的组合呢，其实量还是挺大的。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五项宝的五常有机的稻花香米，一共是2.5公斤一袋。 嗯， 也就是 五斤一袋， 一共给大家带来的是8袋。 哦，40斤。 今天等于这个组合呢是40斤的量。那么一般在市面上它这个米呢是卖48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299块钱40斤，同时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今天的价格和7.4块钱一斤米，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五常真有机的米。 嗯，所以呢如果有品质的啊，追求健康的和这个口感的营养的、 嗯、 不妨呢多订一下，因为确实呢性价比非常高啊。 对，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 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515151啊！ 周老师，我们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近些个月来已经把我们的物流已经更换了一下，是吧？ 更换成是京东物流了， 啊， 可以说品质提高了，但是我们的价钱呢，并没有提高哈，我们还是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而且呢，我们的产品啊，刚才鼎辉也说了，是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嘛，放心购，所以呢，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5U到4号，哎，它是五常米当中大家所熟知的那个稻花香的本身的品种，也就是专业的名称，它叫5U到4号。我们说这个5U到4号啊，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这个偶尔发现的一种五常米，它带有淡淡的一种香，但却不容易散去。种植出来的大米呢，不但是颗粒比较饱满，色泽呢很通透。我看了一下这袋米，拆开以后呢，您看那个米就有如玉石一样。它不是惨白的，它是很温润的那种， 而且很透明的感觉， 很透明的感觉，而且呢，自带非常浓郁的这样的米香，所以说这样的米煮成饭以后呢，那个味道是很浓郁的。另外呢，比如说，在我们家，我比较喜欢吃硬一点的米啊，这样呢，我嚼这个米的时候是能感觉到它有这种弹性，啊，第一说明它是今年的米，它不是陈米，第二点。说明它是真正的叫做5U到4号，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叫做真稻花香。 其实像这样的米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要吃软糯一点的就多搁点水，是吧？像你愿意吃呢就比较筋道一点的，硬一点的你就少搁点水。 哎，您提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还想补充一句啊，就像我们家里边有人爱吃这个比较软的米 的啊， 它蒸完了以后呢，我从电饭煲上看，它有一层这个黏黏的，类似于透明的一层膏状的东西， 就跟那个油膜似的。 哎，这个呢，其实叫做米油，就是这个米油性大以后呢，你才能把这个蒸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去尝这个米做的粥的时候，它那个米香依旧是有，不是那么的水哒哒的。 没错，有的时候检验一个大米好坏的话呢，它这个白嘴吃你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不用就菜什么吃。 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好 米，好 米 的感觉。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又跟大家说了啊，这是真五常，因为它的生产商、生产地址都在五常市的向阳镇长岗村、长岗屯儿，都给您标好了。而且呢，它的这个生产米的这个商家呀，并不是粮食商，它是由这个五向堡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您提供的这个米。而且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每一袋都有专业的、有相关机构发放的有机认证标识，叫做真有机。另外刚才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它是真正的稻花香，在当地呢，我们要按照专业的名称去称它，叫做真正的5U到4号，这是这个米的品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向堡给大家提供的叫做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原产地直供的五常米。今天带给大家，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斤每袋，一共是8袋，一共是40斤的米。为什么要做成小袋的包装呢？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在家里边一般的呀，人口不是特别多， 对 啊，现在呢基本上就是2-3口人，甚至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呢还是自己在家的一些老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拆每一袋米小袋的，咱们能够尽快的去吃完，而且呢也不用担心长虫啊、放坏了什么的，而且它全都是密封的包装。另外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快递公司，也就是京东的物流的小哥，能够帮您送到您的家门口，送上楼，然后我们验货之后 再付款。 嗯，非常贴心啊。好，这个组合呢，咱们是五斤一袋，给大家八袋，这就是40斤。那么市场价呢，咱就别说的这400-500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元，就是合一斤呢7块来钱。也就是说，您买一般米的价格，您今天吃的是真有机、真稻花香、真五常大米啊。299啊，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几个针呢、就代表了这个米它的品质和它的口味和它的营养。刚才您说了，就是它东北呢是黑土地啊，所以这个土地呢是非常的富饶。另外它一年呢就这么一茬儿，所以它的这个米呢既好吃，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含有什么氮啊、磷啊、钾呀、各种的有机物。所以说东北大米大家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初期呢介绍了它是来自于农民合作社的，叫做真五常。另外呢还给大家解释了，您是可以通过这个米上的包装去检查它是不是真有机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还说了，它是真正的稻花香的这个品种5又到4号，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证明这个米在我们的广播里边听您是能知道它是好吃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它的外表，它实质的您拿到货以后，您真正的去蒸一碗米饭，去煮一碗粥，才能了解什么叫做真好吃。每一袋呢，我们如何去判断它是来自于五常？它是有3个标志的。第一个标志是它的这个五常自己的标志，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当地是由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这是第一，它有一个五常的黑字儿的标识。第二，它是有地理标志的这么一个标识的。第三，它是有有机的这个证明标贴的。这个证明标贴，如果您手头有手机的话，可以扫描一下。另外呢，输入它这个有机码，每一袋都是可以追溯到它是不是真正的，这叫做农民专业合作社给您带来的，它是不是从五常给您种植的。 所以大家在买入口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正规的这个平台买正规厂家的这样的产品，才能有保障，是吧？ 对。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象堡的五常的，是真的五常，真的有机，真的稻花香的香米啊。那么它的原产地是这个东北的，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么今天咱们是5斤一袋，给大家是8袋，一共是40斤。那么市场价呢得400-500了。那今天我们299，合一斤也就是7.4块啊，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如果你想自己家里吃或者是送人的话呢，不妨多订几组，因为咱们都是小袋包装的，5斤一袋啊，所以呢，只要你这不打袋的话呢，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刚才呢，李红你提到那点哈、就是咱们买大米、买面的时候呢，你说你买少了的吧，你老得倒腾，吃完就得买，吃完就得买，老得想着这事儿。你说你买多了一下买40斤、30斤的话呢，你自己搬回家确实挺麻烦的。所以咱们呢是把这个40斤的大米，咱们是京东的物流，给您送到家门前啊，然后呢您觉得满意了啊，这个您可以收下哈、所以非常的方便。 对，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快递送货上门的这么一个服务的，40斤米给您送到家门口。而且呢，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京东小哥说，他们的一般的这个服务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大米都是要您验货之后再付款的，您可以打开外边的这个包装盒去看一眼，是不是这个包装袋上是有我刚才提到的有没有有机的标贴，有没有地理标志，是不是写的是五常给您带来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米。这个是可以验证的，验明正身之后再付款。 对，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啊。来，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象堡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米啊。咱们今天是5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40斤。那么今天价格只要299元，合一斤呢7块来钱，所以价格非常的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